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又到到咧就奇档案第二节啦，啊，依然有我潘发光啦，啊，希元同埋嘉宾 Paco 嘅，系啦。咁啊，上一节咧就讲咗阿 Paco 做边度噶啦，边行啦，边度先。咁咧就咧就有一个头款经历咧，我觉得都觉得系艺高人胆大，同埋用咗平常心面对咧，系非常之好嘅。系啦，咁你哋唔知道我讲乜，即系你冇睇第一节啦，咁翻去睇翻咯，冇冇问我。啊，咁而家系第二节嚟噶，第二节咧咁啊，不过咁诶，喂，咁除咗你上一节讲嗰个仓啦，咁你仲喺呢个？做緊嗰樣嘢係嘛？當時咁仲有一啲經驗喎，一路考試嘛，因為你要過呢個 升 level 啦， 試用期啊嘛，係嘛？你試用期未過啊？ 咁點咧？咁啊嗱呢度就古裝街啦，就有個叫古裝街嘅地方。咁通常我哋拍完嘢咧就收工，我哋就會巡嘅。咁就。咁我巡巡啦，咁我 最後嗰啲啦，係啦，講講俾大家聽， 好啊， 古裝係啊，古裝街嗰個情， 好多人想知啊， 因為古裝街夜晚咧，其實就冇乜街燈啦，又好暗咁樣啦，就靠遠處嗰啲大光燈咁樣嘅啫。咁除非你拍攝嗰個地方咧，咁就係啊，有燈光打落去啊嘛，嗰度就會有燈光度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其他嗰啲行啊。即係嗰個你拍攝以外個範圍咧就冇得啦。 哦，咁樣 所以嗰啲演員啊，或者可能臨時演員都好啦，全部都係喺嗰個有燈嘅地方度等咁樣嘅。 嚇、啊！咁周圍都黑嘅喎。 係啊。 即係呢個係不嬲佢哋， 不嬲都係咁嘅， 係啊。咦？咁佢哋都係好節能，即係同埋佢都環保嘅喎，呢、這個台。 係好環保啊！ 已經好多年前已經實行咗呢個環保論嘅概念，佢哋真係。 所以我曾經有懷疑過咧，呢、這個古裝街到底有冇街燈？咁啊有啲係啦，有人同我話係有嘅，但我又諗啊，如果無啦啦有街燈，但係你古代應該冇呢樣嘢 咯。係咯， 所以我就 避避咗 啦，係啊，避 鏡頭避 咗。哦，係咯，古代本來有碌燈柱咁樣噶嘛，係咯，佢本身有嘅， 唔係咯，外圍。 外圍啊，即係喺個古裝街嘅外邊。 好射到嘅啫， 但係好少， 好微嘅， 好暗淡嘅啫喎， 係啦。咁你拍平時拍嘢嗰陣時就先至擺曬啲 set 曬燈 set 曬成 咧。哦，係啦，咁樣係啊，嗰度又大光燈好光啦，如果拍嘢就 係啦， 係啦。咁喺依度有咩嘢 嘅？哦，唔係咁，我哋收咗工啦，咁我哋去巡啦，即係睇下有冇啲嘢留低，有啲演員啊，或者啲有冇巡係啊，有冇留低？咁我就巡啦，拉揸住電筒啦，如常咁行行下，見到前 一個人行， 係一個人一個人。咁見到前面有個著啲文創衫嘅細路仔啦，咁我一頭我以為係啲臨時演員未走，咁我就問佢：喂小朋友做咩未走啊？咁樣跟住佢叫走，跟住我上前追啦，即係行快兩步，佢一轉彎轉咗入去，咁我一前後都唔夠兩秒到啦，我衝埋一照個頭講嚟嘅，呢個細路仔都變咗。 哇！嗱，如果咁樣，你當時會點啊？個心情有冇起雞皮嗰啲叫哇？ 靜咗兩秒，佢 係窒一窒啦，嗲牙咗兩，真係嗲牙咗兩秒到啦。我話得啦，你喺度慢慢玩，我先走先。 你啲咩？即係心諗咩事件啊？呢下嘢咁樣，喂，你而家你哋話佢喎，你哋開聲話喂，即係著文初衫啊！呢個細路仔， 唔係我話小朋友收工咯喎，仲未走嘅，因為佢哋有啲小朋友如果11:00就要收工 咗。即係你當佢係一啲臨時嘅演員， 係啦， 啲仲走失咗啲細路或者貪玩， 係啦， 係嘛？做保安嘅要喂，呢度唔可以喺度咩個 咯？咪請翻佢出嚟，請翻佢出嚟 啊！冇用。我想問下， 但係你下次咁請翻出嚟咧，你係要香咯？我請你走咁樣。 但係我想問，你轉入去嗰個頭網，兩邊係有冇牆壁啊？ 冇嘅，冇嘅，冇， 即係假片， 假嘅，全部。 因為古裝家入邊咧，即係可能大家睇電視啦，就見到係有咩醫藥寶，有咩財寶， 入唔到嘅。 其實好多都係假門嚟㗎，即係你係見到個報警喺度，但係推門係假㗎，推唔開 的。其實 係 假嘢。 係啦，好多都係假嘅。咁我就問佢，我轉入去嗰個係即係推唔到門嘅地方。 同埋正常嗰段時間唔應該有人喺度嘅。收曬工，因為佢收曬工之後，我哋隔咗成十個零分鐘先至過去場。 嗱咁我咧過去咁講啦，我當佢走失啦，當佢係人先講，就你都講唔過，轉咗彎嗰度係冇得走嘛， 係冇得走， 係咯。嗰位 Hilary 就係想講話，嗰個位係咪即係就算有得冇得匿埋， 冇 係頂曬噶個頭噶啦。咁嗰個位置有可能係一塊有一個報警嘅， 都入唔到。唔係個位置都幾吉嘅，即係都幾空曠嘅。 佢冇可能嘅飛檐走壁啊，即係做唔到啲效果噶嘛。 係啦， 咁咁即係話有問題啦。 個問題就係我衰啦，我唔應該見 到。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唔係嘅，因為你都仲係，所以佢仲係喺呢個試用期啦，你真係呢個，所以佢嘅嗰啲 fans 咧繼續都要現一現身同你打個招呼啦。睇你個平常心嘅去到幾多個平常心， 係啦，下次乖啲唔好啦。 係啦，咁啊，終於都係 出嚟巡嘅時候 hea 啲啦。 我唔係做嗰， 而家冇咗啦。而家你係做緊 攝影 咯，係啦，咁啊，哇，咁咪拍好多嘢啦。有咁嘅鏡頭之下有啲咩特別 都冇乜，冇特別。暫時 有啲人喺鏡頭之下話會依見到啲嘢唔同咗啊。 暫時 拍嘅時候冇啊。 係啦，咁啊，通常都係發生喺早期嘅。 嚇！啲笑期又過咗咯。係啊，咁啊，即係你用咩笑期嚟衡量咧？就靈界嗰個笑期。係啦，咁啊嗱，好似話你呢單嘢喺咩實體廠嗰陣時，仲係做緊。 我唔係，有一單，因為又係同臨時演員有關嘅。 係點㗎咧？ 係咯， 係啊！你同觀眾， 我話説又係咁樣巡啦，巡到一個地方，跟住電筒，我喺電筒一照，佢見到前面有個著白袍嘅腳，我有腳，跟住 pan 上去。登上去，嗰個袍咧有血跡嘅， 有血跡， 哇！再披頭散髮，跟住話：我有你，唔係啩？ 好似你頭先有一個形容就話佢好似斬手嗰啲咁， 係啊，即係好似死囚嗰陣時， 斬即係判咗五斬手嗰啲陰犯嗰啲啊， 跟住我見到啊，屌有你 啊！ 跟住諗住轉頭走噶，咁順勢電筒一拋走啦，一拋就咦？鮑魚絲衣， 你咩意思啊？ 臨時演員嚟嘅，所以話同臨時演員有關嘅。跟住我即刻話：呢位先生，麻煩你食煙唔好喺度食啊！你再做咁樣，你翻入去， 調翻翻出嚟嚇鬼。 即係你點解可以？如果你 幻想啦，笑料嚟嘅， 系啦，嗰個扮嗰下亦都爭啲考試噶嘛，佢考個心情啊，你明唔明啊？ 唔係佢唔係擔住支煙，如果佢咁樣淨係咁樣 一路唔喐，目口紅面，咁你真係 我掉頭走噶啦， 係啊，係咪都好啦，係啊，只 啱啱見到佢擔住支煙嘅，我即刻知咩事啊！ 所以咧，有啲人咧話，喂。你喺片場啊，或者係呢啲擺喺啲地方咧，見到嘢咧，或者係嗰啲 或者係 嚟啫。誒唔係喎，頭先好似阿 Paco 講嗰個細路咁嘅，跳牆都跳唔切啦，所以嗰啲人肯定係噶啦，係嘛？好似個影咁樣，唔係自己嚇自己啊？點會變咗嗰個三個 人？咪清醒咯，係嘛？收工唔會飲酒。 咁嗰啲就肯定係啦。咁就係呢個呢，係咪肯定係呢？擔住支煙， 肯定係 人。佢認唔認你呢？你同佢講嘢，佢係咪即刻翻返去食啊？定點啊？ 即刻走，掉頭。 咁即係肯定都係肯定係。 肯定系人 临时演员，都肯定系， 唔系好专业嘅， 好专业嘅， 好专业嘅临时演 员，真系 专业嘅，所以就 根本佢有可能佢拍一套系死囚卖香烟广告嗰个咯，系咪啊？咁 不过有阵时咧，我有觉得一样嘢嘅，因为譬如我都试过喺古装间拍戏啦， 系， 因为真系所有除咗佢箍之外咧，佢演员全部都系着古装噶啦嘛，或者可能文初衫咁样啦嘛。 我唔記得拍咩戲啦。好耐之前咧，就喺夜晚大概八點零啦，主演咗黑之後，咁就係拍又係古裝街有一個場口係，即係拍啲人喺條街度行嚟行去買嘢咁樣嗰啲啦。跟住之後，但係嗰個場景咧，主要嘅演員冇多冇啫。咁同埋頭先都講咗啦，拍嘢嘅地方係得嗰個地方先有燈光。咁我咧就喺嗰度等啦，即係等緊埋位嘅咧都係。咁我就望到一條橫行，因為嗰個古裝街其實係就係好多似好似好多條街，再搭一啲橫行咁樣整出嚟。咁跟住我就坐喺度等嘅時候咧，好似係撳緊電話定啲點。咁啊望到個巷入邊咧，就有個我諗十六七歲咁上下男仔嚟嘅，咁佢就咁樣裝出嚟。咁我就以為係臨時演員，即係未埋位，咪周圍睇下。咁呢個我都會噶啦， 即係影下相啊， 咁啊咁啊裝下咁樣啦。咁啊，跟住我冇理佢啦。跟住就再望多佢一次咧，跟住佢就咁樣縮開咗，即係即刻好似回避咁樣縮開。咁我心諗，你睇嘢你咪出嚟睇咯。你一間即係人哋嗌你，你聽唔到嗰種，即係咁樣縮開。跟住再好啦，再撳撳下電話。再望 佢， 佢又裝翻出嚟喎。 哦，其實我 想玩啊， 佢係咪想撳你嘅咋？ 我唔知啊，點知啊？ 係咪你吸引佢啊？ 我真係唔知啊！啲文初三已經包到上喉嚨㗎啦，冇嘢好撳啦。跟住 我，但係佢呢個靚女咁樣， 到佢再回望翻出嚟咧，我就即係由頭望到落腳咁樣咧，先發現原來佢其實唔係嘅嚟啊！佢係大概我諗有四五寸左右啦，嚟嚟嘅， 係 圓空企喺度嘅，咁啊，咁我跟住嗰一下再望到嘅時候咧，咁就真係再望到佢啦，就真係另一面就算啦，咁樣咯。但係我都冇同其他人講啊，即係你講都冇意思。 係啊， 我 以 為即係 WhatsApp 師傅 help me。 咁又話你唔會話以為佢係一個拍攝手法咩？一個嗰啲 羅里活計喎， 即係浮影啊、緣分嗰啲啊啲嘢咩？ 現象， 但係冇人喺你隻眼度見到緣分噶。 真係佢都緣分，大概四五寸咯。但係你嗰下，因為可能環境好暗啦，你嗰下唔覺得佢係鬼噶。 系， 因為個個都著文初衫， 都係嗰啲人啦，係 啊，全部都係咁噶嘛。 哇，係啦，因為混入咗，如果一齊混入一齊拍戲咁點咧？ 可能嗰個人行就係，係 啦， 係嗰個嘢啦， 有好多種人， 但係源頭嘅咁。 係咯， 啲大隊開心喎，出少幾個量， 出少幾個， 多咗嘢就 多咗幾個，多咗幾個夥計喎，係咯，抵喎， 都係古裝街，我覺得。 啊，咁樣係，咁你好似咧，阿黑。你唔認止喺頭先嗰度叫做係某台嘅咩話？ 新廠啦， 新廠。咁你好似以前好似話嗰度做嘅頭舊啊， 係 啦，係咪清水灣嗰邊啊？ 係啊，呢個都係聽師兄講嘅， 我冇去經歷。嗰啲係點樣？ 我咪佢個去洗手間啦，咁佢講翻話洗手間，咁咁啱冇廁紙，咁佢敲，感覺到隔離有人。隔離有人，跟住就敲啦，跟住我係麻煩攞邊廁紙過嚟啦，跟住邊廁紙就碌咗過嚟俾佢啦，好快。跟住之後佢話： 但係污糟嘅喎，咁樣碌過嚟， 嗰個唔可以用， 嗰個唔收紙啊。 因為係 係啊， 佢碌過嚟咁啫嘛。 跟住之後佢就覺得奇怪啦，咁佢又即係佢話唔該啦，咁樣我係咁正常。 佢唔鬧佢，你下次用手遞佢問我。 禮貌都應翻聲，但係佢冇應嘅，咁啊奇怪，咁啊裝啦，因為個廁唔係好低嘅，咁高咁裝都冇人啦，跟住即刻出翻去啦，出翻去咁問啱啱出邊有個阿姐喺度拖緊地，咁啊問啦，我話阿姐頭先邊個同事喺入邊啊咁樣即係好奇咁問，原來仲冇人喺入邊，我得你一個嘅喎， 嚇咁。咦？ 唔係咁都好彩，起碼有廁紙用。係， 哇！咁佢都算係咁樣嘅，佢掟廁紙，但係依個好奇怪。 唔係，可能佢想鬧咧，算啦，可能幫咗我一次。 如果我係真係有啲話佢啫，但係有一樣嘢咧，我覺得幾好嘅，即係清水灣嗰個地方，即係話係幾乾淨嘅，肯定證實佢個廁所係好乾爽。 咁碌過嚟濕，都俾佢濕啦佢啲。 咁我冇心夠問佢，唔好做啦。 濕濕啊，咁點用啊？咁樣係嘛？佢媽佢又喂你下次遞手佢嚟啊！佢手爛曬咁遞佢啫。好啦，咁咧就又啱啱第二節就時間就到啦。咁我哋最後翻嚟有第三節嘅期檔案， 麻煩啦。